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190. And you can see the title, The Sun, 也就是太阳。这个 the sun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的时候你了解了 I don't like to walk in the sun、啊、我不喜欢在阳光下那么就是下面走路但不是跑到太阳里头了所以这个是在太阳照的地方这样子啊那个用法也是用 in 好好现在我就不说了我们现在先把这篇文章念一下The sun is the star that is the central body of our solar system. Around the star, Earth and other planets revolve, and from it, they receive light and heat. The sun is part of the Milky Way, and is only one of billions of stars in the universe. Despite being an ordinary star,Our sun is more important to man than any other star. If there were no heat or light from the sun, there could be no life on Earth. On average, the distance from the sun to Earth is 93 million miles, yet the sun comes closer to Earth than any other star. Therefore, scientists study itTo learn about stars much farther away. The surface of the sun consists of hot gases that give off light and heat. Only a few small portion of the star's energy reaches Earth, and the rest is lost in space. 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一开头说 ,the sun is the star, 太阳呢就是一个恒星我们晓得 the star 就是恒星、啊、那么行星叫 planet P-L-A-N-E-T 所以我们在天空上面看的这些星球它是不动的所以 those 星球啊我们就讲的、啊、我们讲 those things 你就可以这样用这个东西来讲说了 are stars the things you see in a clear skyThat 清澈的天空 at night, 在晚上所看到的呢 are stars. 这样移动的呢那么就是环绕着一个恒星要转动的叫 planet. 好这样但是流逝的那种流星呢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叫 meteor, M-E-T-E-O-R, 有两个发音 meteor 或是 meteor, 两个发音都可以。好这个要特别记住但是通常一般也用 a shooting star 或是 a falling star fall 加个 F-A-L-L-I-N-G 一样的意思 The sun is the star 那是为什么不讲说 The sun is a star 呢因为后头有个定语从句所以修饰这个 star 所以前面是指的是这个恒星太阳就是这个恒星什么恒星呢 That is the central body of our solar system 是我们太阳系啊，太阳系就是 solar system 好这样子里面的这个核心星球 the central body 那么这个 body 呢也就是星球通常如果要讲的这个星球的话叫 heavenly body前面加个 H-E-A-V-E-N-L-Y 我刚才讲的是 the things 是因为我没有讲了 heavenly bodies 来取代其实要真要讲的话 就是心就要用 a heavenly body 啊，是这么一个字的。那我刚才用了简单的字 things 来取代，但 thing 也这个东西除了当事情要做 I have many things to do 还有代表东西 What's that thing? 那 the thing 也可以代表怪物 There's a thing 好，我们就 somewhere in that building 那个大楼里头有这么一个怪东西有个怪东西就等于 a monster M-O-N-S-T-E-R 光是一个 thing 就有这样的意思在里头我们不说了 Around the star 绕着这个恒星的时候就指着太阳呢有哪些呢 Earth and other planets revolve 好其实这句话是这么说 Earth and other planets 它是当主语他说地球这边大写前面不加冠词就是指的把现在把地球当作一个星球来看所以他用 Earth 那要大写如果是小写的时候我们就当世界上的意思 People on Earth 地球上的人就是世上的人呢就是我们不是强调地球而是讲世上就等于 in the world 那个是 on Earth 就等于 in the world那个 earth 叫小写但是 earth 前面也是不能加定冠词的比如说呢 people on earth should learn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one another 地球上的人都应当学习懂得来和平相处啊 people on earth should learn to live in harmony H-A-R-M-O-N-Y Live in harmony with one another 或者 each other 都可以这样使用好前面呢是当作星球来看我们地球这个行星以及其他的行星 revolve 也就是环绕就当不及物动词所以要跟 around 并用 around this star、this star 应该是这样说 revolve around this star、这个是 revolve那个 around the star 要放在 revolve 后头他故意拿着前面做强调就绕着这个恒星就是太阳啊地球跟其他的这些行星绕着它来转 and from it 同时呢它从中这个 it 就等于 from this star 从太阳那儿 they 就指的 earth and other planets 这些呢行星呢就接受到了受到了光线以及呢热能 light and heat the sun is part of the Milky Way 他说太阳是什么东西呢 part of 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也可以讲 a part of 但这边呢叫 part of 呢就是里面的其中一小部分好什么小部分呢 of the Milky Way 千万不要翻成牛奶道路啊牛奶般的道路这边就是 the galaxy 就是银河系列 G-A-L-A-X-Y the galaxy 用那个 galaxy 记叫小写 the milky way 通常是大写啊，这样子也顺便说一下都是指的银河系列的一小部分 and it's only one of billions of stars in the universe 是在宇宙中呢他说就几十亿 billions 就是好几十亿 of stars 里面的这些恒星里面的其中一个罢了一个星球罢了 Despite being an ordinary star our sun is more important to man than any other star Despite 它是介词的尽管就虽然的意思但是 despite 因为不是连词所以后头 it is it 就指的后头的主语 our sun despite it is an ordinary star 本来是这样过来的可是 despite 是介词啊你就不能放主语再加动词啊它不是连词嘛你要用连词用 although 或者 though it is an ordinary star你用 though 或是 although 你就可以加主语加动词了所以 despite 后就把相同的主语 h 去掉，就指的跟 our son 相同嘛。is 这个动词就变成动名词 being， despite being 就是这样过来的。despite 也就等于 in spite of， in 单独的一个介词，再加个 spite， s p i t e， 再加个 of。我们说呢 ，despite his laziness， I like him all the same。尽管他懒惰，我还是仍然喜欢他。好，我们就讲 ，in spite of his laziness， I like him all the same。S A M E， all the same 就等于 still 一样的意思。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了解了啊 ，despite 可以当名词或者动名词做宾语。尽管它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恒星 ,ordinary, 本来这个要念成 ordinary, 但是那个 den 念起来比较的外国人呢他就懒惰就念成 ordinary, 用鼻音就像 student, 念久之后就会念 student, 这样念。好尽管它是一个普通的恒星可是我们这个太阳 is more important to man than any other star。我们这个太阳却比任何其他的恒星对人类而言是更重要。你看 ,man 前面没有加冠词。你这是表示人类。如果是 a man 是对某个人来讲 ,the man 是对这个人来讲 ,the man over there, talking with Mary,I was talking with Mary over there is my father.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子 A man 是某个人 The man 是这个人但不加冠词这个 man 代表人类也就等于 human beings 但用 human beings 的时候 B-E-I-N-G 加 S 它是永远用复数的 human beings 或者是 humans humans 直接加 S to humans 啊，都是这样人类还有 mankind 也是人类所以人类有四个说法 man 那么 human beings humans 或是 mankind M-A-N-K-I-N-D 前面都不加冠词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要比任何其他的行星得来的对人来讲重要的多 If there are no heat or light from the sun 要是太阳那边不发出热量或者不发出这个光线啊，这样出来的话 There could be no life on Earth 在地球上你看这个 Earth 这边把它当作一个星球来看待而不是在世界上在世界上 on Earth Earth 就要小写了那么这个是在地球上就不可能有生物这是用与现在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因为 if there is 它改成 there were be 动词的过去时然后呢主句后都是 there could be 本来是 can be 它用 could be 或 there would be 都可以这样说都用过去时好就不再说了 on average 一般而说后头一定有数字用 on average 这个短语出现后头一定有数字 on average he earns about $500 a year a day不要 a year 一年挣500元那是 太少了一些了他一年 一天呢就可以挣500元 on average he earns about $500 a day 就可以这样说果然后头有了数字你看 the distance from the sun to earth 而从太阳呢到地球这个距离呢是多远呢 is 93 million miles 9300万英里那么远Yet, 不过呢这个 yet 就等于连词并列连词 but, 一样的意思。The sun comes closer to earth than any other star. 可是地球呢离太阳那种距离太阳离地球的距离啊要比任何其他的恒星离地球的距离更近。啊这 closer 是 close, 啊那个字过来的。啊 closer, 加一个 r, 就变成比较级。好但不要念 closer 发字的时候 close C-L-O-Z-E 那是动词 close the door Now, close the door,、the door, 这样说 Close the door. Then he lives close to where I live. Close to, 那念 close, 当近的时候靠近的时候要念 stain. 所以 closer. Comes closer to, 就等于 is closer to, 一样的意思。他说太阳比其他的恒星离地球更近。Therefore, scientists study it. 因此科学家的研究这个太阳啊。To learn about stars, 就是要了解有关 learn something about, learn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was everything, 那把它省略掉了。就了解这些事物。有关什么事物呢 ?About stars, 就了解其他的恒星。什么恒星呢 ?Which are much farther away.Which are, 省略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 ,father 是比较级的这么一个词类。所以它前面就用 much, 就 much better, much, poorer, 更穷穷的多了、much more beautiful, 更美的等等这样的概念。所以前面加一个 far 是那个 father 是 far 的比较级。far 是远的 far away, farther away, 更远。好，这是大家了解。The surface of the sun, 就太阳这个表面呢、consists of hot gases, 由什么组成的？大家应当知道 ,consists of, 就等于 is made up of, 这个讲了很多遍了。Our class consists of 10 students, 我们这个班呢只有十个学生。有十个学生组成的 consists of 或是 is made up of、is made up 念成连音的时候 is made up of 这样念好这是很简单啦是由什么呢 hot gases 很热的这些气体 gases 瓦斯啦或者是气体啦都是这么说 that 这些气体呢热气体Give off 会散发出哦，这个字要记住 Give off 散发出 OFF 是固定的好同样放鞭炮也是用这个 off 叫 set off the firecrackers 把这些鞭炮放一放 set off the firecrackers 那么 crackers 就是 firecrackers F-I-R-E-C-R-A、C-K-E-R 再加个 SFirecrackers 一定要加复数啊要不然你放鞭炮李晨放鞭炮嘣只有一声那就太小气了啪而且呢通常那个鞭炮的品质质量不太好发出一个啪一声拜堂李晨就是至少你放个鞭炮吧啪你起码应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下去所以这个 firecrackers 烟火 fireworks 一定要用复数就是这个道理 fireworks 就 fire 加 work 再加个 s 都是用 set off 的用法好这边就是会呢释放出 light and heat 光和热 only a very small portion 就非常小的一部分 portion 就等于 part P-A-R-T那么这就指一部分很少量的一部分 of the star's energy 就是太阳的这种能量只有一点点的一部分呢才会抵达地球照射到地球 reaches earth and the rest is lost in space 其他呢全都消失在了全部那么都在消失在太空里头了好我们对这篇文章给了解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sun A star that we should depend on for our survival Because the sun can give off light and heat Which support our lives Without them, there would be no life on earth 你可以这样做这样子练习我以前讲解的比较多现在应该是由你们自己来做练习我就不说了现在接着呢我们就来看语法重点第一介绍介词 despite 的用法大家可以看到 despite 是介词等于短语介词 in spite of 后头加宾语形成介词短语好之后只可以接名词或动名词说宾语 你看 despite 放名词了 despite Tom's help, in spite of Tom's help, we still failed to carry out the mission. 尽管 Tom 给我们的帮助，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把这项任务完成。也就是 even though we had Tom's help, we still failed to carry out the mission. 也这么说。那放动名词也是一样 despite being tired out, 或是 in spite of being tired out, 尽管我累坏了 I'm tired, 我是累了但 I'm tired out, 我累趴了就等于 I'm beat, B-E-A-T, 不要说被揍啊被揍叫 beaten, B-E-A-T-E-N, 过去分词但这个 beat 是形容词所以它不能加 E-N 的 I'm beat after all the work,做完工作的时候我累坏了就等于 I'm tired out 还有一个很棒的词跟它一样叫 exhausted E-X-H-A-U-S-T 加个 E-D I'm exhausted 好尽管我累坏了 I still managed to finish all the work 我仍然设法成功的把所有工作做完了你不能用 I still try to 我仍然设法要把工作做完有没有做完还不知道但 managed to是一定是做完了好这个差别 有差的这样子第二个本课第一段倒数第二句就采用 despite 加动名词的结构就等于 despite being an ordinary star in spite of being an ordinary star our sun is more important to man than in any other star 就这样讲也就等于 although our sun is an ordinary star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man than any other starThough, even though, 用法都一样。第三，介绍同范围及不同范围的比较句构。More, 点点点 than, 这个用法。A, 在同范围比较的时候，好，我也在这个范围里头，他也在这个范围里头，同一个范围比较里头，有什么特性呢？我们来看这个中文。约翰是我同班的同学，他在班上比任何人都用功。约翰也在我们这个班呢，所以后头就要注意他的变化。John is a classmate of mine， 也就是我的一个位同学。He's a classmate. He's a friend of mine. He's a classmate of mine. He studies harder. 他很用功。He's more diligent. 更用功。Than anyone in our class， 比我们班上任何人都用功。这个句子马上看就知道错。因为你用 anyone 的时候就约翰比他自己也用功了他一个一个比班上的任何人那到他的座位的时候他说我也比这个座位上的人用功有这种可能吗所以呢要把自己除掉之外 anyone 那后头呢他就有变化了要我们翻过来看正确的说法应该怎么说呢 John is a classmate of mineHe is more diligent, or he studies harder than anyone else. 好，看到没有 ？Anyone else in our class， 这就对了。还有 any other student, any other 后头加 student。好，这样子，你用代名词或者是代词 anyone 的时候后头加 else， any other 后头放名词， all the other 后头放复数名词。Any other 后头放单数名词 than any other student was than all the other students in our class. 这个理由就说得很清楚啦。Anyone else, 任何其他人 any other student, 任何其他同学以及 all the other students, 所有其他同学均表示不包括约翰他自己。换言之呢约翰呢那么他那什么呢与说此话的人属同一个班也就是同范围他不会跟自己比较所以句子是正确的。那不同范围呢就没有这个顾虑了你看中文这么说了约翰在另一所高中读书所以他比我们班上同我们学校里面任何一位同学都用功。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John studies in another senior high school.他在另外一所学校的高中在念书。He studies harder than anyone in our school. Any student, all the students in our school. 因为他无需考虑到要跟自己做比较。所以这是我们在文章里面呢也见到了同样的机构就不再说了。